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说说释永信方丈，好像这个事儿一个多礼拜了， 对， 还在发酵呢。今天早上 30号之前 对 开始的。 今天早上看登封宗教局又出了一个最新的消息，21个字儿。说查无此人，那个、 谁查无此人？ 市正义是吧？ 对，就是举报人市正义，查无此人， 嗯、 其他事项正在核实之中。 哎，你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你看他爆了那么多料，但真的是没有一样是核实了的， 嗯、 对吧？可是呢，公众又老觉得，他有爆料，那就说明这个什么苍蝇对啊， 蚊子 叮鸡蛋，那一定是有问题。 但是你觉得他的爆料好像感觉他都能拿出来证据，像是详实的，只是现在是没有人去核实。但是这个没有人去核实呢，你也不知道是核实完了之后没有向大家公布，还是说其实有人已经去核实了， 嗯， 但是其实是查无此事，也没有向大家公布，所以就让这个释永信他一直都非常的被动，站在这个漩涡当中。但是你看人家又非常的淡定，我看他最新的报道说前天的时候他还出来说我没有问题，少林寺也没有问题，该干嘛干嘛，就是没能去成泰国，其他的好像都没受影响。对， 哎，所以你看没能去成泰国大家也在猜嘛，就像你要是打什么打老虎打贪官似的，是吧，一般限制你出境， 限制出境 你就是完了、嗯、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佛门宗教界恐怕还是有一些特殊。 那你一说宗教界， 是是， 其实我最近有一点就是混乱了已经、 嗯、 这件事应该谁归谁来管。首先他举报他向谁举报呢？因为释永信我看看他的这些他没有什么公职了，就是他是人大代表， 过去是 对过去是人大代表，现在也不是卸任了，他是方丈，人家这是一个和尚寺庙里的一个、 嗯、 一个代理团体，他也不是公职，跟政府没关系的。 对， 佛教协会副会长这个东西，他这种行业协会也不是公职，对吧？所以呢，那为什么要政府去管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有私生女的事情，然后派出所把那个 笔录也公布了。 我说，但是为什么派出所要来管呢？ 嗯、 哦，我唯一能想评的就是他不是少林寺去报案了吗？说有人诽谤吗？啊、好，如果这个公安局接案，然后成立这个立案了，就可以派这个公安局的人去调查这件事， 嗯、 这我是能唯一能够想明白的地方。 但是看到的这个消息是说，国家宗教局指定河南省登封市的宗教局去查这个事儿。 嗯， 但是宗教局查出来就是刚才那个结果，查无释正义此人。其实大家关心的不是释正义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而是他的举报内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这个我可能看那种什么武侠小说啊什么， 天龙八部了吗？ 对啊，都是少林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清理门户吧。你真的是要政府宗教局要怎么介入吗？还是说现在咱们这个国情本来就是政教那关系？ 释永信也说，我的弟子和我的这个少林寺上下僧众人没有人向我提出异议，那人家就不用自清门户啊，对不对？ 所以没人，就是如果真的是你说公众不追， 对 他要怎么样去负责？所以这个事儿特别麻烦。你看释永信他自己说什么吧，他说如果这样能以正视听，还少林寺一个清白，还佛教界一个清白，我个人还无所谓，我个人真正有问题的话不用通过网络这种贴大字报的形式，可直接到有关部门。但到底是哪个是有关部门，是吧？ 宗教局呗。 宗教局。 他说那个释永信他就讲了嘛，他说这个少林寺的网站我每年都被人攻击瘫痪好几次呢，他就早已不会把这种事儿当成什么事儿。你看很多年了，我估计得起码有10年的时间，他这个争议他这个非议是吧，但似乎这次你感觉上是有拿出这个实实在在把你扳倒的这么一个证据。你过去你怎么样把少林弄上市啊，弄成特别世俗化，门票收多贵啊，这个网上骂骂你就得了，他并没有足以说把这个偶像扳倒。其实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跟他都没有关系。 嗯， 对，就是不管是收门票也是上市也好，都是当地的政府和相关的旅游企业他们合作来做的。 想挣钱。 对、 嗯、 反而跟真正的少林寺和释永信本人没有关系。释永信他反而之前有座谈过，说我们希望少林寺不收门票、 嗯、 然后这个企业就说的很简单，说好，那你们不收，所有的门票都是我们的，我们还卖景区门票。 所以这个事情背后啊，确实你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这个事儿我还觉得吧，你看本来没人愿意成为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对吧？ 嗯。 可是呢，哎，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老是看到那种不知道真的假的帖子，就招和尚呀，或者招什么去寺庙里面的一些职位，他们急需一个就公关的职位，就是你怎么样跟媒体打交道，是吧？你看他们自己出了这个事之后，少林寺怎么反应？他首先是否认，对吧？ 嗯。 然后报警。 嗯。 接下来呢，就是几十个少林弟子29位集体声明。给师父的清白站台，然后起底批判这个市政议，就是说 是查无此人吗？ 本来是单打吧， 嗯、 他后来就变成了对打，就是厮打在一块儿、 嗯， 就你把整个的事情就变成更加戏剧化。后来没办法，你看这个国家宗教局、佛教协会也都出面表态，但是只是表态、 嗯， 也没有说真的下一步你要怎么样去查，还是说他中间查会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困难在哪儿，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机构或者说公信力很强的机构告诉你说这个事儿他不好查，或者说要让佛教界自己去查。 我仔细看看，就刚才其实是两件事情，两团事情搅和在、 嗯、 一个是释永信此人、 嗯、 他的这个信用是不是真的可以永远相信这个信用、 嗯、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啊，有孩子啊，是不是侵吞财产啊，庙产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少林寺整个作为财产，我现在最近也看到那个朋友圈或者微信圈里大发什么一张图看懂少林寺什么财产， 对对对， 是怎么回事、 嗯、 其实这个财产这个东西是归谁的，是归这个少林寺所有呢，还是归，因为我查了一下，就是庙这个东西呢，就是少林寺作为一个千年几千年的古刹呢、 嗯、 它其实也应该是归文教局，就是文物管理处啊，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在里面有参与的。那到底这么多势力搅在一起的话，这个应该如何分割清楚，我觉得也是应该向公众交代的一个地方、 嗯、 不光是释永信这个人要交代、 嗯、 你这些宗教局、文物局还有你的旅游局，你们在这件事上才扮演什么角色，也应该交代清楚、 嗯、 对，其实这个事件我们可以说肯定不是第一次，因为释永信他被举报过好多次了，什么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也其实层出不穷，甚至什么几十万的袈裟呀、公车啊等等的豪车，其实事后都被证实这些跟释永信本人没有多大关系、 嗯、 但是呢这次好像来的特别的怎么说呢，非常的严重，也有证据确凿，好像大家觉得哎，这个事儿就是坐实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很多的政府的部门应该这个时候出来站出来说话的，他们都集体的失声了，只有这个宗教局出了这么一个说市政议查无此人。然后我们可以猜想到的是，因为在这个少林寺这块肥肉上有很多方的利益，他们是要在这上面想要获益的，所以他们反而乐见其成。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把释永信给打下去，就不管释永信他本人到底是不是像举报信当中说的有那么多错，即使是他真有错，那当然最好，那没有错借这个事儿把他的名声搞臭也是好的。因为其实释永信多年以来他一直没有跟很多方面妥协，他一直在争取少林寺他们想要的一些权利。前一阵刚闹出来，就是说少林寺的僧人去上访、要求这个港中旅和河南登封当地的相关部门返还少林寺应得的门票收益，因为 14年的时候， 对，所以一直以来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括其实我之前有去过少林寺，你就会感觉到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混乱。你进了那个景区之后吧，你到少林寺就先不说少林寺的这个外面什么十方禅院等等的，其实都是打着少林寺的旗号，但是不是少林寺的人在里面。你进到里边之后，你也会发现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他们是展示什么工艺品的，但是门口就会有和尚说，门口真的有少林的和尚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这是对外租出去对外展示的、 嗯、 但是有人就在里面算命收钱、嗯、啊，然后你就看到，就是你就会觉得少林寺内部它的这个利益纷争真的是非常复杂。 就是少林寺它是一块金字招牌，你就什么人你都可以在里面，你好好利用这个金字招牌自己在那挣钱，是吧、 嗯、 所以现在也很多的阴谋论，这怎么议论吧，他说你谁敢公开举报一定是有背后支持的呀，那你就猜嘛，跟利益有关的这个支持举报的背后力量，你就可以顺藤摸瓜给估摸着出来。有人就猜，他说最 可能的就是当地政府。 嗯， 因为首先少林寺跟当地政府关系非常微妙，是吧？他不是也维权嘛，说你拖欠了我们多少钱的这个门票收入到底哪去了、 嗯、 包括之前人大代表的时候他不是一直提吗，释永信说我们不想把门票弄得这么贵， 嗯， 我们是希望众生你可以免费的进来都能够感受到佛法，但没办法呀，你中间有这么多利益，谁都想从我们身上割点肉。第二个说这个释永信的作风可能确实是有瑕疵，就是他也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 嗯、 就觉得你们拿我也没办法，你要是办到我了，办到我少林寺了，谁给你们挣钱，是吧、 嗯、 第三点呢说如果 庙大欺客， 对， 大欺庙， 释永信倒下了，他这个少林寺他就会变相成为国有，可能这个事儿又更加的复杂。 对， 所以呢他中间充满了阴谋，但是没有一样说哎，你老百姓希望哪个机关权威的机关你去查一查，给公众一个交代，你连这种路线图都没有、 嗯、 现在 对 吧，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的按道理说这么重大一个事件，又是这么出名的一个人，按以往的作风应该多部门的这个政府机构成立一个联合办公专案小组然后来彻查这个事儿，这是惯有的套路，反而我们发现在这个事儿上真的是失声了、 嗯、 虽然这个媒体炒得这么热，但是真的没有人肯站出来替他说话。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会请两位佛教界的学者，应该是一位呢是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陈建煌教授，他呢是一位台湾人， 嗯 嗯，也可以跟我们举台湾的例子啊，跟我们分析分析。那另外一位呢是武汉大学宗教系的讲师，叫沈婷博士，他呢虽然自己没有接触过释永信，但是接触过很多高僧大和尚，他们对释永信是有评价的、 嗯、 我们先来听听陈建煌教授怎么样来分析这个事件。那可能一个是说他的这个过度的商业化嘛，是吧，你把它弄得这么商业化，本身就一直十多年来都一直被人诟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次爆出来他一个双重国籍，什么非婚生子、 嗯、 就这种事儿， 所有政府官员可能犯的事儿他都有、 哎、对，他如果真的是坐实的话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惩处，又应该谁来干。好，那陈建煌教授就集中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是觉得说他经营的层面这个要去考量的， 嗯， 他收到了这些钱他怎么去做投资，比如说在准备要在澳洲买一块地，我在新闻上看到的是这样子，然后要盖一个少林寺的分院等等，然后要盖另外旁边盖一个什么五星级饭店等等，类似这样。但这个都是报道我也没有查证也不知道，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经营的话，他的背后目的性是什么。当然他们人家有拿出来做对照了，比如说像星云大师他就把钱用在文化教育啊文教上，那么少林寺的这个永信法师是吧， 嗯， 他把这个钱怎么用法，我是觉得背后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关于金钱的使用，金钱的经营，他是怎么样去用它的，你去拓展整个法务，但是法务的拓展你是从哪个角度去做的，你如果太过商业化的话，如果忘失了宗教的神圣性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太过于世俗了、 嗯、 就是宗教世俗化，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然我没有就因此说他已经走向世俗化，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内部的情况，我只是说从学者的角度了解，从宗教学的角度的理解，我觉得应该要是这样去看待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第一件怎么样去用钱、 嗯、 你这个钱是怎么样去弘用来作为你弘扬法务然后来普度众生的之用啊，所需啦、 嗯、 应该要这样去用。那如果是你当也听说他也要什么上市吧怎么等等这一些，昨天说上少林寺也准备要上市吧，股票上市等等， 我觉得这个对不对这都很难说啦，那宗教是否需要做到这样子也都很难说啊。像前一阵子慈济不是也被台湾的慈济不是也被攻击吗， 嗯， 对吧，因为这个信徒的钱是十方来了，那当然也要十方去，这个很重要，要把握这一个分歧，因为这个也是在戒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嗯， 如果就严谨的佛教的戒律来讲的话，比丘是不续银钱的，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银钱戒，不积蓄银钱的、 嗯， 所以原始佛教他们是一波千家饭嘛，总监临树下这样子做，然后每天托钵就吃多少东西就吃，他不蓄银钱的，金银钱宝这些他不积蓄的， 当然时代的转变呐、啊，哈，这个我们就都不谈，也要配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啊，中国脱坡不容易啊，所以变成就出家众会积蓄这些金银财宝。那我刚刚讲是说，这些金银财宝是你要怎么样去使用，使用得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双重国籍跟非婚生子这个哈，其实这个本身就是犯了淫戒的啦。如果真的有的话，这个是这个非常重的罪。 如果按照佛门戒律的话，他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惩罚？ 就驱逐佛门了嘛。出家众就不能够犯淫戒了，他就没有资格再当这就是一个出家人了。驱逐佛门，驱逐僧团了。如果就戒律的角度来讲，那么一般佛门戒律是会比国法更严谨的，要求更高的。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如果是释永信方丈他的这个宗教界的地位的话，如果真的是证实他是犯了这个淫戒，是什么样的机构来给他这样的处理？ 这个就佛法而言，都是自我忏悔的，自己应该要自我表明自己离开了，从此就消失在人间了。台湾的很多事也有这样子，台湾的缘分是什么？前一阵也是这样，他躲起来，就忏悔自己要深山修行了，不要再在这人间有话了，因为资格不够了，没有资格当人天导师啊，不没有资格去教化人类，教化众生，因为自己不够格嘛。从更高的层面是，但这个是没有办法束缚的，比如说中国佛教协会那个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啊。 其实他也说不出来哈、啊，这个事儿到底说 他只能按一般的规则，如果坐实了会发生什么事，他只能这样回答。但因为没有人现在能够说清楚到底是用心发生什么，我倒是看了一下，就是2011年，你想也是3、4、5年前的时候，这个释永信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今天发生的一切，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过了。什么说他有非婚生子啊，有绯闻呐、啊有这个 包养情妇， 然后有车，有这个手机。但那个记者说，他的确那个车的确是在他院子里停着，不过他也承认说这车是别人送我的，送我就开呗。然后手机的话，手机也是别人送的，我会一直用到坏了再换下一部。然后他在那个人物访谈里，他澄清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些对他的传闻，比如说他到处开海外公司，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开过海外公司，那是别人讹传，我都叫文化交流中心。然后说那个你有 MBA， 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拿过 MBA 学位，我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在那个访谈中，他至少从记者的这个笔端看到释永信对这些都是很坦然的，就没有。而他也讲了刚才春雨说的，说这门票也不是我订的，然后甚至这个你们看到大家都说我打造商业版图真是冤枉，你看门口那些卖那些 都不是我 旅游纪念品的摊位，什么卖香的我都没有权利管的，除了这个山门外面的发生什么事我都一点权利都没有的。 哎，所以说哈、啊，他言谈之间讲的，我也有我无奈和弱势的地方，对吧？ 对， 都是你们说我的。你看佛人，他们僧人之间有不傍僧这么一说吧、就是僧得赞僧，就是我们这个佛法才能兴旺。 他不光是僧与僧之间，他就不诽谤，不就是不嚼是非，不说别人的那些坏话，这也是他的一条戒律。 所以你看他不会出来什么反击，是吧？他自己。那好吧，但是当地政府宗教局的人就不是跟他纷争嘛，这些门票，他说哎，我们要是真想跟他闹其实也没法，你看他接待多少这种国家元首啊、他都充当了外交功能，是吧？ 对， 你怎么知道他下次见到大领导他会说些什么，是吧？说不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背后吧就是非常之复杂，但是你看一时间他又被卷到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也能反映出整个中国它的这个情况的复杂。有人说你看那个大悲寺，人家都是苦行，人家都是苦修，你们呢，你们这个少林寺 豪华 是吧？但是就是有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式，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对， 谁优谁劣。 豪华刚那个人物访谈他又说了，说的其实他按他来说，但是他可能那几天不知道是不是释永信做给他看，就是释永信跟大家一样，就是早上起来4点钟起床去吃早饭，吃馒头青菜完了就回去做功课了。他的方丈就是 一丈见方的一个这个 方丈室， 这个禅房就是休息的房间了，很简陋的。然后呢，他们在里面聊天的时候，外面就有导游带着一群人汪汪汪进来，在门口说：“这里面就是释永信的这个禅这个方丈室，装修的比五星级宾馆还厉害。”他们在里面听着，然后就也没有办法，很无奈。 对啊，你看，这都是外界对他的评价，是吧？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 嗯，其实我去的时候，我感受特别深。我一直觉得少林寺应该是非常富丽堂皇的，但是你去看了之后，你就先不说它中间几次都被毁坏过，然后现在是重建的，你就感觉还是挺朴素的。再说它原来保留下来的唯一保留下的两个原始建筑，一个就是那个武僧房，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圆圆说的那个禅房。然后它真的也是非常简朴的。然后据我所知，是少林寺他们一直想新建新的僧人宿舍，他们其实交了钱给政府，交了这个拆迁的征地费用，但是政府就是一直卡在那儿没有批地，他们也买了，征地费也交了，但是政府就是不批给他，让他把这个手续拿下来去建。所以少林寺基本上所有的古建你没有办法，少林寺本身就是释永信本人都没有办法去说 没有权利修， 对，我要去修缮它，或者说我要在里面做新的装修，因为这个是归宗教局和那个文物保护局管的，然后你只要不批手续他没有办法的。所以外界再说少林寺怎么豪华，其实跟他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真的想建的豪华的话他也得有这个批文手续，但是现在政府一直没给他批。 对，所以这中间又牵涉另外的很重要的问题，你说它世俗化，世俗化是吧，但世俗化呢，它有没有一个底线，或者有没有一条红线，是吧？你除了犯法之外，你还有没有宗教界他们自己有达成的某些共识？那再一个呢， 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对，那再一个呢，就是跟当地的这些管理部门跟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什么事儿是少林寺能做主的？但是公众我也不知道具体你们是怎么协调的，是吧？我只知道你们最后给我造成这么一个不好的印象。 对， 那谁来买单？是吧？谁来为公众负责？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春雨去少林寺的时候，没在那儿当地买吃的吃喝哈。他说外面凉皮儿卖几十块钱一碗， 但里边特便宜。 然后呢，他说那没有办法，因为外面那些小摊贩的那个地皮，一块六平米的地皮，政府一年拍70多万卖租给别人。那你说他一碗凉皮儿不卖几十块，他收不回来成本呢？但这些呢，没有人会算在政府头上， 都是 算 在少林寺 头上。 头上 我还真去了那个少林欢喜地，就这次争议的那个。地方去吃了一下他那个禅餐，然后你还发现他真的就是不贵，然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你可能觉得吃一顿饭要天价了，然后最起码几个素菜可能两个人吃也就300-400了，但是其实进去跟那个吃一顿肯德基你的价钱差不多， 几十块钱吗？ 对对，然后你买个 T 恤衫什么的也就60-70块钱，也不贵。我当时是既买了 T 恤衫，也吃了饭，还买了少林药局的药啊，对，反正都不贵，你就感觉跟那个正常药店卖的东西差不多。 他一直也说门票我都想免了，但是我也做不了主，是吧？好，那个三块新闻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来听听佛教界人士， 我们再替他洗地， 对， 很久。 好了，等会儿再说啊。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武汉大学宗教系的博士啊，宗教系的讲师沈婷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他接触到的佛教界的几位高僧啊，又是怎么样评价释永信，他们这种印象就跟我们公众的印象又不太一样。 释永信这个人我个人就是没有过接触，但是呢我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佛教界的就是比较有地位的一些僧人，就是大和尚们，他们对释永信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他，所以就会对他有一个教界的人的一个反应，我会有一个了解。那么他们是觉得僧人呢，我接触好几个僧人，就是还比较重要的僧人，他们都觉得释永信其实是不错的，就是在他们教内，因为你也知道他是那个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所以他的这个地位是相当高的。他能当副会长呢，肯定是教内还是很多人要支持他的，然后他在佛教的修行呢或者其他方面应该是有一定造诣的， 如果完全没有道义，不可能说在中国我这么多僧人里面是吧能够充当这个副会长的职务，那还是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我相信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说媒体，从媒体来看好像对他的负面新闻是特别多，然后那些僧人们他们是这么觉得的，他们觉得就是对于佛教来说其实他并不希望成为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 嗯， 因为媒体报道的这些释永信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一些佛教的特殊性个性的东西，不是佛教寺庙的共性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武术和道场表演啊等等，这都是他的个性啊，包括释永信这个人的一些事情都是他的个性，并不能说他完全代表整个佛教界。 嗯， 然后这个个性其实是他们也不愿意大家被大家关注的，他们希望的媒体关注的是佛教的寺庙的共性，比如说是那共性是一般媒体不会报道的，比如说这个少林寺有很多的这个禅修者在那里，他也有和尚在那里吃斋念佛这些，但是这个好像就很少有人报道，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和尚当然是做一个和尚的修行，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人能报道他，那么他做一些商业的事情，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亮点，所以说甚至连他长得比较胖都可以是一个就是好像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大和尚都比较胖的。 嗯， 然后以前也有人问过那个星云法师说你为什么就是好像和尚为什么那么苦啊，他说你看我也没有啊，我们的师父也挺好的，也长这么胖也长这么高，这个事件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首先这个释永信本身他到底有没有犯法是吧，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说破坏佛教的戒律，比如说他如果真的是有娶妻生子啊，后面就是这些都是违背了佛教的根本的戒律的，那么中国佛学他应该对这个违背自己这个教育的这种方丈是应该有一种处罚的， 嗯， 他们可能会对他制裁，那么如果他是违背了法律，那当然就是由国家法律来制裁，但是现在好像国家宗教局也好还是这个法院也好还是这个中国佛学也好也并也只是说我们对释永信进行调查，就是说现在的释永信是不是也是一个应该做一个无罪推定呢，就是说他好像只是个嫌疑犯，并没有说完全坐实说那些举报的是真的，但是这个好像就是普遍的这个民众就是还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就已经开始相信释永信是一个基本上是一边倒，就是对他就是很不好的印象。 好，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了，但是呢好像光从他的这个头衔上你也不能就定义是吧，你也不能就判定说他因为当了这么大的官，在佛教界当了这么大的官，所以就一定有多么的牛。 我们现在这个释永信的这个名字很有讽刺，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失信的时代，就是我们对什么都不信了。他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 title 了，你也不能说靠这个 title 不能相信。我觉得以前的社会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 title 你的这个职业是给你带来一种社会认可和这种群众的认定的，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了。但现在所有都废掉了，什么专家什么教授什么副会长协会的都已经没有任何可信度了，每一个人都对每一个人挂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你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炒作，你背后是不是有利益集团。 哎，其实我觉得这背后除了这个不信还有一个信的问题，就是不信 大家信不信好的信坏的是吧， 也不是，就是因为大家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你放眼望去中国的整个宗教界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 它就是泥沙俱下嘛。 对，现在有很多 假活佛啊什么假和尚啊， 对啊，有很多神棍出来，什么王林啊李一啊等等的，你可能觉得哎，确实他们后来都被证实是虚有其表，说的跟做的完全不是一套，但是为什么大家还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大家还存在一定的信，就是因为这是少林寺，然后少林寺可能他有他千年的声誉积攒下来，包括释永信之前做的很多事情，包括那个弘扬中国的文化啊，都觉得哎，其实是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争光，然后所以大家还存在一定的信，所以到现在这个事忽然闹大了之后反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不信与信当中纠结，本身是完全对这个大环境丧失了信心不信了，然后唯一一个可以让大家还有点信的东西哎，又被爆出来有这么多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出于一个普通民众可能有很多误解，就像刚才这个沈 讲师沈博士他说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像这个我看到就有人去论证了，为什么说释永新胖呢？是因为他吃素所以他在胖。因为如果我们放眼望去，为什么美国那么多人很胖，他们吃这个快餐嘛，然后里面有薯条，反而是淀粉类的东西。 嗯， 因为它不是肉，所以才更容易导致别人胖。所以就刚才 是还真有人这么认真的去论证是吧？ 对对对，他真有人论证，他就说了，所以有很多和尚他们平常吃素反而是比较胖。 很多人喜欢的弥勒佛不比释永信胖多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他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种刻板的成见是吧？你都觉得和尚一定是你遁入空门了嘛？你肯定得慈眉善目啊， 没有油水， 对啊，你很非常清瘦啊，然后就是道骨仙风啊什么的。但是一看到这么一个肥头大耳的，你 还用苹果手机？ 对，哎，你这个不是太夸张。 你说到这手机，我这次去西藏，我有特别深的感慨，就是基本上庙里的和尚都有这个 iPhone 手机、苹果手机。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手机自带藏文输入法，他们 想藏文输入法 对自带， 哦， 这基本上市面上唯一一款自带藏文输入法的。 嗯，是因为人家产品做得好 啊， 符合他们的需要， 所以他们就只能用这个手机，而且他们这个手机很多是政府发的。 嗯， 所以你 不是政府采购不许再采购苹果产品了？哎，你又抖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很多是什么？政府就是说，我给你钱，让你去买手机，给你一个补贴，然后这个补贴可能有几千块，买什么牌子，可能你自己愿意去那个什么。但是这个钱是政府发的呀，就跟政府发了一部手机一样嘛。而且就你指定只能用来买手机，他又不能做别的。 对。所以吧，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事儿，还是不要太着急。 嗯， 就它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但每一个细节呢，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看，你就发现它未必就是你想象当中的这么一个结论。 嗯， 昨天一个3D化新闻的群友发我一篇文章，就是腾讯上一篇文章，就说为什么释永信这么招人恨。他最后梳理了种种，也包括肥头大耳的这个分析。他总结到最后吧，就说为什么招人恨呢？因为他没有做你希望他做的事儿，比如说 和你 减肥是吧？ 对， 而 实际上也许他并没有错，是吧？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为什么他这么招人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少林寺这块招牌下面有很多经济收入，然后所以很多人就说，哎，你少林寺拿了这么多钱，你都用去干嘛了？你肯定没有公布出来，就是有猫腻。不像就是我们说西藏的话，民众的这个供养是很虔诚的，就是用来这个给庙里做供养的。那庙里可能用它来修庙啊，或者是做日常的开支，这都无可厚非。就算是不把这笔钱花出去给这个民众，他也没有人会说什么。再像台湾你就发现他们是人间佛教，这个钱捐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钱再用到服务大众上。但是少林寺，你有这么多的商业演出，有这么多的商业活动，你把这个钱赚来之后，你用到哪儿了呢？ 哎，我看了那个人物访谈，这个释永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工资单上每个月就是700块钱，这是他的这个工资。然后呢，他说那你主要收入什么？他说我是红包钱，他就毫不会员。什么红包钱呢？就是信徒弟子给我的奉养。那这个奉养干嘛呢？他说70%都是来那个修庙了，就刚才他讲庙里有很多修缮的问题要这个要顾，那还有一些呢是这个照顾这个寺里面的这么多人得吃饭呢、啊、得这个看病啊干嘛的。然后他还讲了一个事儿，我觉得挺逗，他说他国家推行那个什么保险他们是不买的。 嗯， 因为他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和尚一旦这个60岁那么老和尚，然后到我这儿来买保险，那我跟他不就是雇佣关系了吗？他说不行，他最后在庙里是要给他养老送终，所以呢，我们就是，我最后不是买保险，都是全部的由了这个寺庙来供养，那就你需要一笔存款了。他还买了很多粮食存在那个庙里面，对，万一就是有饥荒或者什么时候，他可以还能养活这些人。 嗯， 所以他想了很多是实实在在吃喝拉撒的事情。 他甚至就出来说他前一阵他父亲去世了，所有的收的这个份子钱都交给寺庙充公了，他自己是没有私产的。他说你怎么能这个指责我说我自己有几亿的存款呢？这不现实嘛。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背后还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在纠结这是他个人的钱，可能他都充公了，但是这寺庙有那么多钱你怎么用的？是不是应该 公布出来？你们这些，对，你们有没有一些第三方公信力高的什么审计呀、啊、是吧？ 他说是有的，他说整个这个他们整个少林寺里面他这个各方的账都是有很严格的查的，而且所有的开销都必须要有税单有发票的，不能说他们随随便便干嘛就说干嘛就干嘛。这一点上就是因为是他 是他的一家之言，就是记者也只能照写。 那、 我之前听我的同学在这个舟山，舟山是另外一个佛门圣地了，普陀寺嘛，上院嘛。然后呢，说他那个地方的那个和尚真的是才是真的酒肉和尚。他正好是去那个去学开车，然后那时候学开车还不是现在一对一，是一个师傅拉着一车人，然后每个人学。 然后碰见很多和尚的， 一车人都是和尚，他的师兄弟一车人都是和尚， 真的 他跟着一群和尚来学开车。然后呢，中午和尚说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就到了一家海鲜馆，老板娘已经在后面给他们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海鲜的。这和尚吃起海鲜来风卷残云的。然后呢说，而且吃完了不付账就走了，晚上还带他一块去卡拉 OK， 真的 都不付钱。然后说那你就不付钱怎么样，他说他们布施啊，算这些这个店主们布施给我们，施舍给我们的。然后呢到那个每年就是烧香的时候让他们去烧投注香。 哎呀， 你看吧，就是说真的泥沙俱下，所以怪不得有台湾人，有我看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一个台湾的一个教授，叫江灿腾。他呢就说他来往大陆很多很多年，他说大陆哪里有什么高僧啊，极少，虽然有很多名僧，但是很少有高僧，就好像名人你不一定是高人嘛。所以刚才你们讲的这些种种的一些怪现象哈，它涉及到很多很多需要深层次讨论的问题，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受和施到底界限在哪，是吧？你吃顿饭你说那是布施，那到底界限在哪？ 还吃的是海鲜。 对啊， 不是， 反正我去西藏那个和尚他们每顿饭都自己掏钱的，甚至因为我们是做学术考察的， 你看中国大了什么都有，是吧？还有这个佛教界你到底从社会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是吧？你又从社会你应该贡献给社会一些什么，你什么是算你佛教的主业，你到处去表演，去少林寺商业演出，去武术队像杂耍似的，那个是你的主业吗？那什么又是你的副业，你有没有在弘扬佛法上有真正的普度众生，这些你有做过多少，真正回归到宗教功能你有做多少。还有就是你的寺庙啊，僧人啊，还有官方啊，他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吧？你就是钱应该怎么管，谁来管，你跟公众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你的这个 CEO， 你的这个方丈跟你底下的僧人跟你的弟子之间，你们又是应该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它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说你看这次的争议，就包括刚才讲到的种种乱象，它都显示就现在中国它什么事儿它都是那种和稀泥乱七八糟，你就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像台湾，像他们搞人间佛教，他们真的是有那种，你像慈济也好，像幸运也好，他们这种佛教界的领袖的地位，他分分钟是高过你 马英九， 是吧？这个是，而且他们本身对于社会服务做一些慈善的这些事业，他也承担着很重的这个功能。 对， 他的这个威信你肯定是高过你政府的，这是民间的这个力量，它非常成熟的一种力量，但是在大陆呢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背后哈、又是很麻烦，你就解决不了。但是眼前的就是讨论释永信这次的这个问题，说他世俗化，他把少林寺要打造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商业的品牌，跟当地政府之间的这个复杂的关系，这个我们是可以梳理出一条脉络，也很多的新闻报道都可以见到。那我们再听沈婷博士哈、跟我们讲讲他们研究范围之内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问题。你如果从公众形象来理解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得它过度商业化，那这是不是所谓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那如果在学界讨论的话，宗教世俗化少林寺它会不会做一个非常的案例来进行研究？那大家有没有研究出一个共识，或者说一些标准，它有没有一个底线和红线存在？ 对，其实少林寺的很多的都包括对释永信的攻击，基本上都是因为它商业化，所以说佛门 CEO 经常就是这个，就是当年受到非常多的人的关注，然后觉得这个词说的非常恰当，就好像他就是一个商人，只是一个披着和尚的这种外套的一个商人。那么少林寺好像也是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经营场所，一个商业场所，好像跟这种宗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子，就是或者是只是表面上是宗教，其实它就是一个商业场所，是这个样子。那么用让宗教学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宗教它作为一种追求一种无限的这么一种组织，它本身是它的理念，它的目标是要希望能够成佛，达到涅槃的境界，这种追求的目标都是无限的。 但是这个追究者，他作为一个信徒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来说，他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宗教组织，他必然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他必然要涉及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说他是一个通过有限去追求无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二律背反，就是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他理论上应该说他是完全超越这个我们世俗社会的，这是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称作为一种宗教。但是呢，他好像又必须是个普通人，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宗教组织，他必须就是在国家法律的范围之内，他必须要有一些经济的活动，不然他怎么生存呢？他怎么发展？所以说这就是涉及到一个他在世俗之间、神圣之间徘徊的一个问题。那么就你说的就是讲了很多，就是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红线的问题，就是有个底线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宗教组织，他毕竟不是商业组织，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他自己内在的规定性，那就是他必须要是他的商业活动，他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他的信仰服务的。那么如果说他在保证他自己就是把握住了这个基本的红线，就是说他把握住了我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我们是以这个服务自己的信仰，做一些公益事业这样一种精神来做这个一些经营，其实是国家法律也是允许的，因为国家的饲养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因为就是规定寺庙是可以进行一些经营来获得一些收益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存和发展。 嗯，你说到这个字样哈，就是我也看过很多关于少林寺的一些报道，甚至网络上的一些跟帖，他们就有一个乱象，觉得就为什么少林寺现在这么多非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他收门票是吧，但实际上呢又说这背后他有着跟当地政府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即使说他门票收的再贵，可是他可能大部分都是交给宗教局的人或者是旅游局的人，最后是归少林寺自己的部分其实非常少。那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特别的研究，就是说以少林寺为案例去调查他的这个自养的这个状况，那他跟政府和宗教部门旅游部门之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有多复杂？ 这个就是对少林寺我们没有专题的研究，但是对中国当前的这个寺庙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就谈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印象嘛。 嗯， 就是说现在的中寺庙的自养，其实它的这个经费来源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它的门票，这个是基本的，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比较重要的大型的寺庙当然才可能有门票了，那么第二个就是那种捐赠，一般就是这些信徒们，特别是那些比较有钱的信徒们，他们可能会给很多的这个捐助给这个无偿的贡献给这个寺庙，第三个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经营，就包括他那个烧香，就是香火钱我们说的，另一个就是那个法物流通处，就是换卖一些宗教用品，比如说佛像啊、佛珠啊等等，这些也是他们的一个就是收益来源。那么这前面两个就是一个是门票和这个专注，其实按国家法律规定，这是他们非常正当的一个自养的途径，这三种都是正当途径。那么前两者是完全是宗教性质的，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盈利性质在里面，所以它进行这个门票的收益和就国家应该是支持的，因为国家是不收这个门票的这个税收的，是免税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寺庙，特别是像少林寺这样的著名寺庙，它说是一个宗教组织，但同时它本身也有一种特殊性，就是它也是一种旅游区，它也归旅游局管，所以这里面就好像有很多复杂的关系呢。那么到底这个宗教组织理论上它作为一个佛教寺庙，它的管理者应该是这个国家宗教管理局，那么它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区，它又受到了个旅游局管，当然它作为一个地方的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它又受到这个地方政府的辖制，这肯定是都是有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有很多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里面。那么少林寺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它就是到底是少林寺就是控诉这个旅游局 他们把这个少林寺门票大部分抽走了。其实少林寺并不希望把门票推那么高， 嗯， 他们作为自己的一个这个，当然这是按少林寺自己的说法了。他们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其实他们更希望自己更多的人，更多普通老百姓能够去参观少林寺，能够去接受佛法，能够受到佛法的熏陶，所以他们希望门票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个门票的价格肯定不是说少林寺能够做主的，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区分，到底是少林寺主动的想自己成为一个商业化的组织呢，还是说这个政府还是旅游局他希望把少林寺变得更加商业化。 但是你看他最后留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吧，他到底是自己想怎么商业，还是被迫的被逼无奈的被逼上了商业化的路。当然了，因为少林寺你跟其他的这些宗教寺庙尽管大寺也好，它还是有一个文化地位的不同。 嗯， 它毕竟火嘛，现在都被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了，是吧？ 对，确实。 另外， 所以你轻易不能。 我们抛开这个商业问题不谈，你也的确有看到顺永信跟政府走的是非常近的。 对， 就先不说他跟政府之间，跟当地政府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经济上的、财产上的纠葛？至少你看他每次在出席一些宗教会议，然后在一些需要宗教界的人士去表态、去发言的时候， 嗯、 他都是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就是说 他是副会长、啊、 说的非常的那个政治正确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跟政府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嗯， 那么作为就是你抛开作为协会副会长来说，作为一个僧侣啊，修道的僧侣，那么应该跟政府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去琢磨去玩味的一个地方。 而且你们觉不觉得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是你也不去问具体的细节就直接选择站队， 嗯， 我支持打倒释永信，我相信他是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丑闻、嗯、和他到底就是怎么样去让公众可以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人和整件事情，就整个少林寺的这么一个品牌，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是有关系？你看刚才沈婷他第一段就讲，其实吧，释永信还做了很多，比如说他最开始入少林寺的时候，少林寺哪有现在这么兴旺，他就十几个僧人、 嗯、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像现在达到这么一个香火鼎盛这么一个状态。他说他在那种禅修，比如说修禅院，这些做了很多、 嗯、 很多是佛教界或者他们寺庙间共性的事情，但是媒体呢不去 报道、嗯、 我只报道你做的非常特别的，这当然也是媒体的规律了是吧，你也不能说媒体这么做， 话题消费嘛， 对， 我现在就是需要话题来消费， 就是说呢、嗯、他宗教的其他方面的报道我们其实看不见的，你比如说去到 看， 哎，你比如说去到台湾，你打开台湾的电视、嗯、它可多那种佛法的节目了、 嗯、 就这个它可以是大众普及的一个渠道， 这个 东西中国是禁忌， 对，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佛教你是不能够在公、 嗯、 就宗教任何宗教你都不可以在公开场所去宣扬，你更不可能占用这种国家的电视国家的喉舌去宣扬某一个宗教， 所以它的问题也是更加的复杂、嗯、你因为外界不了解你们到底具体什么样内部，我们也搞不懂你们佛教界到底应该怎么样修行，就好比释永信自己说，你不要以为你坐那打坐，你坐那安静的待在那儿，你就是修行，或者只有那种才是修行，修行在每天日常生活里，他说你别看我每天处理这么多公事，我又用手机，我又坐车，我又见这谁见那人的，但我这也是修行，但一般的老百姓他可能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到底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不了解呢？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这种宗教的教育是吧，我们媒体也不会有这种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常识，可以说 释永信他说他修的是不动心、哦、我也看到知乎上有人抛出他跟另外一个僧人的对话，就是那僧人在嵩山碰到了释永信、 嗯、 忽然认出来哦，这是释永信，就问他说、 嗯、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出世，真正的出世入山去修行、 嗯、 他说因为我是那个佛教协会的会长什么的，然后你们能真正的入世，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然后为什么，是因为我当了这个佛教协会的会长，有些时候我们宗教界需要发声，需要跟政府沟通，然后你们能够去修行，那也是我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一天你们都不能修行，那我这个佛教协会副会长也失职了，所以他也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这也是在这个为佛教做贡献，也是在修行啊。 好，我们 宫门里面好休息。 我们先稍微休息哈，等会儿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这个上个礼拜六呢，我去参加了一场讲座啊，我当他们那个活动的主持人，就是一个台湾来的活佛，就我之前采访过的叫八脉清者仁波切第三世八脉清仁波切的，他的一个讲扶藏的这么一个讲座。我就记得反反复复他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末法时代。 嗯， 就是因为有末法时代，就是扶藏，就是珍藏的这个被埋藏的珍宝，就比如说藏在洞里面，藏在这个山里面，藏在那个湖里面，就是他们那种保存经文的这么一个方式。意思就是说可能宗教界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重大的这个灾难， 帮他留个种， 留个种。所以他们反反复复说，这因为末法时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乱象，包括他讲的这个扶藏也说很多实际是假的。 嗯，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说教会所有人去鉴别的方法。当然他会讲很多神通的东西了，可能有的人如果你有成见的话，听上去那是胡说八道，但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套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但是我通常就感觉吧，有的时候像是他们宗教就自说自话，他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必要就告诉你公众我们的那套世界观， 包括这次、就是、 你爱信不信， 就是这么多年来释永信都一直被人家告这告那，然后大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挺身出来反击。他有一个说有一个不辩解脱，他讲佛家的话有一个就不跟人去争辩，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解脱，你只要一开口争辩，你就要陷在这种是是非非的圈子里，然后无穷无尽的烦恼。因为你就算把1000件对你的诽谤都一驳斥了，还会有1001件跳出来。 对 对，所以就是没有穷尽的，你有这些时间为什么不干点别的呢？ 我也看过那个释永信他回应记者的这个问题，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问他，还那么多非议嘛，他其实这些我也看到了。 嗯， 但是他从一个什么角度吧，他这说明我们现在言论比较自由了、大家都有 什么 话语权，对， 什么都能说。 对，你看人人都有表达自己这个意见的权利，他也不去驳斥。 这在一个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修炼，他总能看到好的那一面，阳光的那一面。 所以说你说他是不是高僧啊，还真是。 是不是高僧我觉得别的我也不懂，因为对佛教研究非常非常少。然后我就看他所写的有一个那个禅录集嘛，里面翻了有一句话把我笑翻了。他里面写说佛所悟的真理以及佛在世上这49年传道说法的内容可以据为核心的5个字。然后我特别震惊了，说5个字就能搞定吗？然后对，5个字就是别胡思乱想。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你做人能做到不胡思乱想，内心就会变得清明安详，所有的痛苦烦恼也就随之而去了。 非常的通俗，这道理浅显易懂啊。 但是做不到呀。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为什么这些僧教僧侣他们自己不主动向外解释，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化氛围把所有的宗教都定为是迷信，其实他也不宣扬我们去相信他，或者说有在公开的场合去宣扬它。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想要去理解，我们其实也理解不到真相，反而让大家都觉得哎，现在就是和尚也是赚钱的，可以结婚的，发工资，就是一种职业。 对，都是一种偏见成见是吧？因为没有基本的教育，香港还有宗教课呢，其实中学生 有 是吧， 有的内心希望就是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就好了嘛。 对， 对，大家都彼此没有分别最好。 我也看到就是像在九华山，它也是那个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嘛，就分有的和尚是在这个公众的视野当中修行的，就是接受外来游客的，有的就是在那个山后面自己建一间小瓦房，自己独自修行，也有这样子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太过于想把宗教当做一种商业的金字招牌来赚钱了，所以才导致少林寺这口肥肉大家都想咬一口。 对，很多时候很多的这个谬误哈，这个迷信，但是你在抨击迷信的同时，是不是也同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叫做正信，是吧？这恐怕也是很多工作可以做的。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圆圆，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